翻嚟本港。警方尋日聯同特務警察同相關政府部門到外佣聚集的地點巡查，派發宣傳單張和作流動廣播，發出30張定額罰款通知書。警方說，在皇后像廣場和遮打道一帶，一名非華裔男子和八名非華裔女子涉嫌違反禁止群組聚集規例。一名非華裔男子涉嫌違反佩戴口罩的規例，他們被警方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在將軍澳小夏威夷徑，警方根據禁止群聚集規例向五名非華裔女子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而九名本地男子、四名本地女子和兩名非華裔女子涉嫌違反佩戴口罩的規例，被警方發出罰款通知書。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5.87， 瑞士法郎 0.913， 加元 1.339， 人民币 6.969， 英镑对美元 1.306， 欧元对美元 1.179，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2028.21 美元，卖出 2029.33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朝早八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东沙之东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台湾海峡至到中国东南部一带。同时，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济州之东南偏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横过东海，并移向朝鲜半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喺九龙啦，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和斜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日出大道一段挤塞，排到去邵氏影城对出。咁喺虎山道有爆水管，虎山道上山方向，近住平定道嘅慢线封闭，就系虎山道上山方向啦，即系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平定道嘅慢线封闭，经过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做每件事都有代价，无论你剔咗几多嘢，都肯定要还翻更多。吸食可卡因同冰毒，呢一刻好嗨，以为减到压，话咁快就乜都冇晒，剔到上瘾，冇咗人生，值得咩？打186618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 在我彭仔心目中呢，一个最完美的早晨呢，就是当每一朝早我回到嚟电台要准备主持晨光第一线的时候，见到呢我所有的主持拍档都在晒度，冇人请假，冇人病假，个个都精精神神，咁就是最完美最 perfect 的早晨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请 最完美嘅棒嘢出嚟先啦，决定今日。 早晨啊， 见到系啊，见到我嘅同事个个都整整齐齐翻晒嚟，系得我自己喺呢个直播室，就变咗做呢个封烟主持，真系有一点遗憾。 哎呀， 能够透过大气电波同大家讲早晨都系好嘅。早晨，咁多位晨光听众，早晨小白，早晨啊，哦， 早晨盼嘢，早晨 啊，一个礼拜又开始啦啊，今日八月十号啊，今朝早咧出边嗰个天色其实都几靓仔嘅。即系系啊，嗱、啊，虽然咧有呢一个嘅灰云，但系咧嗰啲灰云咧都系似乎都系较为系啊偏向咧嗰个数目系冇咁多啦，咁啊都系白云为多啦，蓝天底咁样啦吓。系啦，依家咧就喺呢、這个我望住呢个系新界东呢一边啊吓，嗰、那个状况就系咁样啦。不过咧有一样嘢唔好咧，就系、是、本来依家咧廿零度啫嘛，好似得系咪 廿九啊， 三字头未。原来就你三字头啦， 就快嘅。 讲话咧，想讲话咧，唔系好热啦。咁但系咧，因为佢一滴风都冇咧， 哇！ 一滴风都冇咧，嗰、那个感觉咧系真系，就算你未到三字头咧，那个温度咧都感觉到系热噶啦。咁、所以而家系咪酷热天气警告喺度噶？ 系啊，而家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啊。其实天文台今日咧都提我哋啊，最高嘅气温会到34度啊， 夸张啊呢、這个。 哦、系咯，咁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住呢一个嘅户外工作嘅朋友啦，小心中暑啦咁另外当然咧都要睇下今日咧呢一个嘅日子方面咧，农历咧啊会唔会都有啲乜嘢可以提点下我哋咁样咧？咁 系啦， 今天咧呢一个嘅八月十号啦，星期一咧就系农历嘅6月21嚟嘅。系啦，咁彭仔咧就睇咗呢个通胜咧，就讲话今天咧就適宜咧做好多嘢嘅都啊，又话祭祀啊、沐浴啊、理发啊、整手足甲啊，即系全部都系自己啲。个人护理嘢啊， 个人护理嘢，full mask 啊！如果嗰个年代仲有 full mask 啊， 咁其实即系可能都系呢一类啦吓。咁另外咧就如果话记咧，今日咧就好多啲大事咧，啲重要事情咧，似乎都唔系咁适宜做、啊。譬如话咩嫁娶啊、出行啊、入宅啊，同埋开市咧，今日都呢个通胜话是斋就忌嘅。不过呢啲啊。純粹係參考咁樣啦，睇下大家點諗啦。 係啦，咦，今日冇話忌變陣喎、啊，彭爺。 哦，變陣，唉，我哋嗰啲太濕碎啦，真係都不值一提啊，真係。係啊，咁所以同大家講聲，我哋咧。喺8:30过后咧，就呢一个嘅晨光新闻焦点咧，我哋会暂时咧就摆开先嘅。咁啊，换嚟咧有呢一个嘅晨光大学。咁原因咧，实情咧，如果大家一路咧都系听住呢一个第二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频道，冇转过嗰个频道嘅话咧。咁你喺6:30開始，其實已經聽咗新聞天地啦。 係啊， 新聞天地臨近完結前8:00咧，又有報章摘要啦。咁所以咧係好似如果我哋隔半個鐘頭咧，咦咁聽眾嗰個嘅內容資料好似有啲重複喎、哦。咁所以不如我哋咧就將呢一個嘅晨光大學咧就帶翻出嚟咧俾大家。咁話曬咧，雖然依家就放暑假啦，翻唔到學咁樣啦。咁但係我哋晨光大學咧就無休止噶嘛。咁希望大家可以喺我哋嘅節目內容上都多元化啲啦。 好啊，彭爺實在太細心啦。 係啊，咁啊，大家 太慢啦，諗得 唔會嘅， 係咪？ 係啊，你穩定部署啊嘛，急啊好容易出錯，慢慢嚟，反而咧穩定定啊，穩穩陣陣。 咁我當然希望呢啲咁樣嘅暫時嘅嘢就嗱嗱聲完結佢啦。 係啦、最好6:00開翻波啊，晨光第一線。 係啊，咁啊，大家係啦，希望疫情快啲過去啦，咁啊一定可以回復翻正常嘅、所有嘢都咁啊。同彭爷讲住咁多先，唔该晒你，转个头再倾，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欧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温生早晨， 早晨好， 早晨啊！过去嘅周末咧，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咧仍然未达成嗰个咧救经济嘅方案共识，咁点算呢？件事又点样继续发酵呢？交俾温生帮我哋分析一下啦。 好啊，咁啊，系到星期日嚟讲嘅话咧，据了解咧，就其实佢哋咧又再即系已经系再开会，咁而收窄咗个分歧，咁但系收窄咗咧都系搞唔掂噶。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咁啊，美国嘅救经济方案咧，其实咧喺七月底咧已经系完咗噶啦。咁喺之前喺救经济个之前个方案嚟讲嘅话咧，每星期咧嗰啲失业人士咧都可以领取到咧系$600嘅啊。呢、这、一个嘅现金支票噶，咁但系咧喺7月31日之后嚟讲嘅话咧，呢一个现金支票咧已经系停止咗噶啦。咁所以呢样嘢停止嘅话咧，咁对美国嘅经济嚟讲嘅话咧，会个冲击会好大嘅，因为呢个消费喺过去两个月美国嘅零售销售能够咁强劲嘅增长咧，最主要咧都系靠美国政府派钱派俾失业人士消费，咁然后咧支撑个美国经济。咁但系咧如果冇咗嘅话咧，咁就可能咧会影响个消费，影响经济啦。咁啊喺过去周末嚟讲过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就自己签署咗咧呢个行政命令嘅，咁咧就会系由而家开始咧就每个星期咧就派发$400嘅现金支票咧俾嗰啲失业人士嘅。咁虽然冇错，$400同$600会有啲差距，咁但系咧好过冇啦。咁睇下能唔能够咧就。是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咧，尽快咧就个救经济方案咧，系能够咧系达成一个新嘅方案啦。 嗯，咁啊唔知系咪一路派钱派到去美国选举啊吓需要，咁啊政治因素方面又有其他嘅考量，咁啊交俾温生继续讲啦。嗯， 系啦，呢、这个唔排除有呢个可能性啦。咁但系而家距离美国选举咧，即系得嗰两个月嘅啫。咁所以咧就相信特朗普都会继续咧出唔同嘅招数咧，去帮助佢嘅大选嘅。 嗯，咁啊。即系睇到呢一个面向都有咁嘅机会啦，咁啊同系政治因素啦。今个星期啊，即系周末嘅时候15日啦，中国啊国务院啊，咁啊又会有一个视像嘅会议，咁啊都系讲翻嗰啲贸易协议究竟啦倾唔倾得成啊，定还是咧有更加多嘅摩擦产生啊？咁啊呢件事方面又点去分析咧，温生？ 冇错啦，嗱喺今个星期六嚟讲15日啦，咁啊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咧，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咧，就相信会开一个视像会议嘅。咁呢个视像会议嚟讲嘅话咧，就会讨论咧系第一阶段嘅贸易协议咧嗰个履行嗰个情况作出检讨嘅。咁我哋就要留意嘅系咩咧？就提防咧就中美咧喺呢一个嘅会议里面咧会唔会有新嘅摩擦啦，对个金融市场咧带嚟冲击嘅。咁相信咧佢喺个会上嚟讲嘅话咧，中国咧就将会咧系向美国抗议啦，就呢个美国强迫中国社交平台。在美国要关闭嘅事件咧，就去即系逐出抗议噶。咁而美国咧，相信咧亦都会要求咧，就中国咧就要尽快咧改善嘅中美贸易嘅不平衡。咁令事情最尴尬系咩咧？最尴尬咧系啱过咗个星期五咧，我哋见到咧就中国咧就公布咗七月份嘅出入口嘅数字啦，咁同埋个贸易盈余嘅数字噶。咁呢啲数字咧显示到咩咧？就显示到咧就话中国同美国之间呢个贸易嘅盈余咧，竟然咧系继续系有所扩大，冇错。美国是要求中国买很多美国货，咁但系咧买来买去都继续扩大，咁啊而家扩大到咧324.6亿美元嘅，咁啊较六月份嘅294.1亿美元咧就进一步咧就加大，咁就睇下美国点样搞啦，话你同中国倾要解决嘅贸易嘅不平衡，咁都越解决越解决， 生意越做越多咁样，真系有阵时都谂唔明白啊，嗬。 系啦，咁真系要睇下佢哋今次嘅会议系点样样，咁所以我哋要留意嘅就睇下会唔会有。新的衝突出現，令到金融市場帶來衝擊，這是個重點來的。 嗯，轉個角度呢，講一下議息會議方面，今個星期三呢，紐央行呢都會議息，這方面又怎麼看呢？ 好啊，咁未講紐央行的議息之前來講，補多一個政治的因素我們要留意。 在下个星期一呢，即是17号啦，咁就是民主党的大会，即是美国民主党的大会来的。咁由于而家距离11月3号呢，那个大选的日期呢就越来越近啦。咁所以估计呢，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呢就将会好大机会呢，就在今个星期里面就会率先呢就宣布他的竞选搭档，即是宣布他那个副总统的人选的。咁拜登呢就我相信他是要尽快会找他那个副总统人选出来啦，然后在下个星期的民主党的大会就一起去亮相啦，去争取嘅市场啊，即系争取嘅选民嘅支持噶。咁啊，至于拜登嘅拍档系边个咧？嗱，呢样嘢好重要噶，因为咧佢嘅拍档系边个咧？某程度上咧，佢嘅拍档嘅政治理念啊，都会咧系反映到拜登究竟喺如果佢获选之后，佢嘅政治取向系点样样。咁呢个咧系重要嘅，咁所以咧就建议亦都要留意住噶。好啦，咁啊讲翻喺今个星期三嘅议息会啦。嗱，星期三嘅纽约行嘅议息会嚟讲嘅话咧，大家最关心嘅就话纽约行会唔会有一啲嘅新嘅动作会出嚟？我相信出嚟有新动作嘅机会咧系大嘅。嗱，点解咧？因为咧纽约行咧过去咧已经系讲过噶啦，佢就话咧喺八月份，佢讲到明会喺八月份，即系今个月嘅议息会咧，就会提出一啲另类别嘅货币政策去加快个经济嘅增长。咁而家市场咧就估啦，就话咦会唔会即系纽约行想行负息咧咁样样？因为佢过去都讲过，仲佢唔排除负息嘅可能。咁亦都睇下佢会唔会咧系即系好简单，可能好简单唔系负息，不过好简单就系加大个量宽政策咁样样。咁我相信佢都会做啲嘢嘅。点解咧？嗱，因为一点要明白嘅，下个月19号咧就系新西兰嘅大选啦。咁咧就新西兰大选嚟讲嘅话咧，我相信而家嘅执政府工党政府咧都会俾一啲压力央行咧，就要去加大个力度去改善嘅经济，帮下佢嘅大选啦。咁呢个一定要啦。咁所以咧就提防咧，可能纽约行咧今个星期咧会有啲新嘅动作会出嚟。咁当然啦，如果佢话系要行负息嘅话，咁当然会对纽西兰嘅货币系不利啦。咁所以呢个系我哋要留意住嘅地方嚟噶。 转个角度讲埋加拿大嗰度啊，吓咁啊，过去嘅周末咧都见到加拿大嘅副总理嗰位女性嘅总理咧，都出嚟讲咗一啲，喂，突然间同美国又有啲不咬言咁样，咁呢个即系又系有啲晴天霹雳啊！交俾温生分享下啦。 嗱，呢个咧讲起嚟咧就真系有趣，咁但系我就话有趣啫。咁啊，对加拿大嚟讲，正如欧里所讲，真系晴天霹雳嘅大事嚟嘅。咁點解呢？個事源做乜呢？個事源呢就大家都知道呢，美墨加嘅呢個新嘅貿易協議呢啱啱先喺7月1號呢先至執行。嗱，上年佢哋傾咗好耐終於達成協議，然後呢喺7月1號呢就執行。咁要執行嚟講嘅話呢都唔夠一個月。咁美國總統特朗普呢上個星期四呢就突然間宣布呢就話要對加拿大嘅鋁材呢徵 10% 關税。嘩，咁真係暈咗喺度。嘩，啱先同你傾好貿易協議，啱啱先去執行都唔夠一個月多少少，咁你又美國又話要徵人哋關税，咁傾嚟做咩？點解要我哋要傾個貿易協議咧？咁即係所以交曬頭啦。咁所以呢個係你可以理解喺度加拿大真係好無奈。咁當然啦，面對住美國咁樣都冇辦法啦，因為加拿大咧有七成以上嘅出口咧都係賣向美國呢個地方嘅。咁所以當美國係即係對佢係不斷咁樣施壓嘅時候，咁大家可以幻想得到咧，對加拿大嘅經濟嘅前景咧就真係蒙上好大嘅陰影，亦都解釋咗咧點解喺上個星期咧我哋見到加紙嘅匯價先已經係靠近啲 1.32 美元對一個美元嘅位置，咁而家咧就跌翻落去咧，係靠近 1.34 對一個美元嘅位置嘅最重要嘅原因嚟噶。 咁投資者咧真係要緊貼市況啊，仲要咧睇多啲新聞啊，因為咧每一件事件咧都有機會咧影響啊嚇金股匯嘅唔同嘅波動啦。咁特別係依家真係政治史啦，係咪温生可以講啊？依家咁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做個環球嘅財金大事件前瞻嘅，唔該曬温生，我哋下個星期見啩，拜拜， 拜拜。 二台通识60秒。 咦，阿医师，我见你啲诊断工具啊、针灸设备都有啲旧啦，有冇谂过换啲新设备呢？ 都有噶，但系未揾到啱噶咯，又唔知而家有咩新嘅款式，所以都迟迟未换啊。 咁我就有好介绍啦。你知唔知每年香港贸发局都会举行国际现代化中医药及健康产品会议，为业界提供交流平台，等无论系买家定系供应商都可以了解最新嘅中医药资讯。 哦，你讲呢个中药展，我往年都有去噶，好多嘢睇噶。佢哋分咗唔同嘅主题，方便啲买家揾合适嘅产品，例如健康护理及疗法、美容及健体、保健食品、科研及开发等等嘅主题。 这个被视为中医药年度焦点活动，汇聚了行业海内外的精英，一起探讨不同中医药热门话题，致力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这么重要的城市，阿医师你今年都会去吗？ 诶，今年这个国际现代化中医药及健康产品会议会移师网上面，以视像形式举行，这么方便，我当然会参与啦。 咁医师你又知唔知道个会议会系喺8月13至到14号举行呢？ 我梗系知系8月13至14号举行啦，一早 mark 低咗啦。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60秒。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家庭保卫会。 我是丰收快活人的曾志豪啊！我觉得保卫家庭最重要就是时间，你要给多些时间陪伴你的家，你要用多些时间关心他们有什么需要，你要用时间来治疗他们的伤口的嘛。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丰收快活人的丰收家庭保卫队。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香港全力推动平等知识你要知。 如果你的上司对你作出性骚扰，威胁你如果向公司投诉就会解雇你，那公司有没有责任呢？ 当然有啦，因为根据性别歧视条例，雇主需要对雇员在雇用中作出的违法行为负上转承责任，所以雇主应该采取措施去防止雇员作出违法行为。 了解多些平等机会委员会的信息，就要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 Made in Hong Kong。 我要告诉红爷爷的一件事。 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早上8点25分、嗯、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早晨，小白。 早晨，欧。 早晨，喂，不如我们讲天气先，请一阵我们的另一位主持出来讲嘢给彭爷听之前。今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都有骤雨，最高气温大概34度，吹和缓的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会有骤雨，哇，今日都相对比较热少少，感觉上，所以在户外工作的你真的要做一些防止自己中暑的一些措施，譬如有条湿毛巾挂在颈那里，带备足够的水，如果咧即系热得好紧要咧，就休息五至到十分钟先好继续工作啦。咁呢啲都系喺即系职安健嘅一啲小贴士嚟嘅。咁讲完呢啲职安健小贴士，系时候咧请埋林慧 Barbie 同我哋一起做一下节目先。Barbie 早晨啦、 啊，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系早晨啊。今日有咩要告诉阿彭爷爷听咧？ 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咧，我自己最近面对嘅一个问题就系觉得成日都瞓得唔好啊。咁就谂下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帮助自己，或者帮助咧，即系如果都同我一样咧瞓得麻麻地嘅晨光听众咧，都可以瞓得好啲咧、 哦。你日头唔够辛苦啊，凑个女。 唔系啊，其实我系觉得已经好辛苦啦。反而夜晚咧，成日都因为一啲压力啊，又或者系就谂住啲嘢，听日点样安排咧，就可能瞓得唔系咁好， 多嘢谂啊， 肌肉会绷紧咯。系啊，好多嘢要去谂下点安排啦。咁所以咧，即系啲睡眠质素系有啲差嘅。咁咧，跟住我见到原来咧，日本有个电视节目咧，就系讲关于睡眠嘅时候咧，有啲乜嘢嘅症状咧，为之系瞓得唔好咧？咁啊，问下你哋有冇啦？ 我成日都瞓得唔好。 有七个问题嘅，咁我睇下你哋中几一个啦。 好好啊。 第一样嘢，朝早会唔会好唔想起身呢？ 唔会、啊， 唔会啊。 系啊， 你应该再想早啲起身啊嘛，我知嘅。 而其实今日都系四点几起身噶啦。 哦，系你已经惯咗呢个。 惯咗啊， 系 啦。 希望你快啲可以早啲翻工啦。咁如果唔系，就等工方要等咁耐啊。 大家咁啊， 希望你可以早啲翻工呢一句祝福语实在太有趣啦。 系啊， 简直系违反人类身体逻辑嘅一个说法嚟啊。祝你早啲翻工啦，咁样唔系祝你可以早啲翻工系嘛 ？OK， 好，我啊一般般，睇状态。 你一般般啊？哦， 系睇状 态。咁第二样嘢会唔会系晏昼嘅时候觉得特别容易攰咧？ 哦，咁呢个又会、啊。 晏昼我又唔会、啊，晏昼我开市、啊、准备。 我成日会无啦啦瞓着咗啊！ 我晏昼开市、啊，好忙哦、啊，反而 系。好，第二个我有。 第三样嘢就系夜晚嘅时候会唔会成日瞓唔着咧？ 夜晚嘅时候又唔会瞓唔着， 我都唔会、 啊。你俾个枕头，我俾张床，我或者俾张台，我都瞓得着嘅。 你哋 OK 睇嚟下暂时。 系啊。 好啦，第四样嘢啦， 假期嘅时候会唔会瞓得耐啲咧？ 会啊会啊，呢、這个会啊，假期就会瞓得耐啲、 啊。假期嘅时候继续掌握住把握住呢一个朝头早嘅太阳啊， 系系系。 好啊，好啦，会唔会平时咧成个身体啊，讲紧系真系会觉得好攰，或者系觉得好懒洋洋咁啊？成日都 懒洋洋啊， 懒洋洋啊， 即俾唔俾你喘息嘅空间咯、啊？有喘息嘅空间就会觉得攰噶啦。 不过系 咯，哇，长期都好绷紧咁样，你想啊，即系停落嚟都未必得，咁就未必会 feel 到自己身体系攰啊。 我就一半半啦吓、 好 哦，会唔会因为啲好少嘅事就觉得好猛整咧？ 依家又好啲、啊，我覺得即係早一兩年啊麻煩啲，可能更年期一過咗更年期嚇， 多咗啦而家， 係可能好啲。 咁快過咗， 咁啊集齊七條問題，究竟高分係唔好定低分係唔好咧 ，Barbie？ No 啊，你只要中一個已經係代表你唔好 嘅。哎呀， 點估到原來呢個陷阱咁踩㗎？ 咁、我同小白都真係有、有中一個、都至少。 係啊，所以咧、其實咧都係啲老生常談嘅方法，即係諗飲下熱牛奶啊。臨瞓前浸下腳啦，即係揾熱水浸下腳啦。咁希望盡量令到自己放鬆啲咧，咁就可以瞓得好啲。同埋最緊要真係啦，有時啲嘢要放開啲咯，唔好諗太多啦。 唔該曬 ，Barbie， 轉個頭再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国务院港澳办同中联办分别再发声明，回应美国早前宣布制裁内地涉港部门负责人同特区政府现任同前任官员的举动。港澳办发言人说，事件充分暴露美国一些政客的霸权主义习性，在对方在香港问题上政治盘算失算之后，一次歇斯底里的发作，注定是徒劳。又说美方所作所为完全无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发言人又说，高兴看到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等多名特区政府官员纷纷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是光荣而崇高的责任，反映他们无惧任何威吓。中联办发言人就说，公道自在人心，主流民意再次证明美方所谓制裁是横蛮无理，最终只是会沦为全世界笑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说，同中国政府有联系的黑客一直以美国总统选举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奥布莱恩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中国希望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落败，说中国同伊朗和俄罗斯一样，一直透过网络钓鱼等的方法攻击包括选举网站等基础设施，又说黑客试图渗透到属于国务卿办公室的网站，这些网站负责收集有关美国人的数据。美国国家反情报和安全中心主任埃雅尼纳日前表示，关注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寻求影响美国十一月的大选，说中国不希望特朗普连任，中国就一直否认入侵美国公司、政客或者是政府机构，又说总统大选是美国内部事务，中方不感兴趣。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有民众示威，不满有半官方民调指出争取连任总统的卢卡申科在总统选举中得票大幅领先其他对手。报道说，示威者和执法人员爆发冲突之后设置路障，警方就发射水炮试图驱散示威者。在另外两个城市若桂诺和巴拉诺维奇，有目击者见到防暴警察放低盾牌，似乎不希望同示威者冲突。白俄罗斯总统选举在当地星期日晚结束投票，有当局批准进行的民调显示，卢卡申科获得近八成的选票，大幅领先被指可以威胁他的主要对手季哈诺夫斯卡娅。国际捐赠者承诺向黎巴嫩捐款大约2亿5千万欧元，为日前首都贝鲁特港口区大爆炸善后，但同时要求黎巴嫩政府改革。

觅只是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8:39啊，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啦。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啊，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嘅。头先8:00嘅时间咧，彭爷都已经预告咗啦，系啦，今日晨光第一线会有少少嘅变阵嘅。咁啊，8:30之后咧，咁啊原本咧都有晨光新闻焦点嘅，咁啊但系而家咧就会转翻啊，等大家咧喺8:30嘅时候都可以上下堂，有晨光大学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星期一朝早的晨光大学有我助教芭比林慧，电话旁边就接通了我们的教授 Andy 何安达。早晨 Andy。 芭比早晨，各位早晨。 Andy， 可能疫情当中经历过的人就特别多创意，是不是因为多了时间在家里想东西？ 似乎就是啦，即其中一个表表姐就是英国首相约翰逊，他四月就病好啦，之后就好多啲諗头都出嚟。咁大家呢轮新闻听得多啲，就係佢想英国人减肥啊，包括佢自己在内。咁另外一个呢，佢都有一个新嘅动作嘅，就係而家佢首相府呢就请緊人。佢就想请一个呢係佢嘅发言人，即係直接代表佢呢喺镜头面前讲嘢嘅。咁就有啲似白宫嘅新闻秘书，即係白宫发言，即係总统发言人咁样啦。佢嗰个諗法呢就係嚟自佢喺疫情期间，即係未入医院之前啦，就都经常有自己出嚟呢係直接係同记者对话直播咁样。咁佢就觉得呢种沟通方法幾有效喎。即係有啲即係政府多了一些时间呢，可以直接呢是将他们想讲的东西呢是去到市民那里。那他就只觉得这个做法美国都做紧的啦，都做的啦，那英国都可以学一下这样。所以他们出了一个招聘广告。这个招聘广告呢就是直情是请一个是他的首相的发言人。咁就冇标明人工嘅，就话睇你经验几多啦咁样。咁不过即係英国啲行家股呢就係都係应该係10万英镑到一年啦。咁其实又唔算高又唔係低咁样啦，即係英国嘅水平。咁即使大约我哋係香港10万一个月度。咁而家就仲招聘緊嘅，就未完㗎，即係呢个不过好似仲有一个礼拜到啦。即係如果英国人有兴趣的就要快手的了。 喂，但是呢通常呢招聘广告都会讲一下要求你有什么的技能啊等等呢，有没有说有什么技能是必须的？ 有啊，很长的。 很长 的。他想你是即对新闻的判断很好啦，你讲一些很复杂的东西都可以很简单很清晰地讲出来啦，对着镜头就不会腾腾腾啦，又要掌握传媒和政治的生态啦，懂得危机处理啦，咁仲要人际关系好啦。咁佢呢即係呢个入职个申请要求呢就要你写一个500字嘅字述啦。即係都几难㗎，你500个字 係啦，浓缩咗做500个字。 对服手上即係点解你要请我唔请第二个人咁样。咁其实呢就比较得意嘅地方呢，其实而家唐宁街10号啦，首相府啦，已经呢有一个职位呢叫做 Director of Communication， 即係佢哋嘅传讯嘅总监啦，或者主任啦，已经有咁嘅人嘅位㗎啦。其实而家呢首相府呢亦都已经有个发言人㗎啦。 咁多发言人㗎喇已经。 係呀，大家可能唔係好识佢，佢叫做James Slack。点解唔好识呢？就因为而家首相府用緊嘅方法呢，他哋叫做 lobby， 即使咧係你上呢、這個發言人咧，就上晝同下晝咧一日係見2次啲記者嘅，但係佢哋個規矩咧就是、你唔可以直接引述，唔可以錄音，唔可以影嘅。咁我哋成日見到係即係首相府發言人講嘢咁先算啦，但又唔知邊個，其實就係佢啦。咁但係今次咧，約翰遜嘅諗法唔係啦。我要直情找個人出鏡的，咁所以另外請一個人。曾經講過呢就可能是由一個即係佢哋做緊朝頭早節目嘅好有經驗嘅啦，六十零歲男士去做啦。但係 結果出個招聘廣告，即係唔請佢啦。咁最後由邊個做就唔好知啦。 嗯，咁即係大家都可以多啲去留意啦。我諗呢一個咧，應該之後可能都會有再下一輪嘅一啲消息嘅。唔知道咧會唔會有啲嘅公開面試啊，又或者係有啲資訊咧會再發布出嚟啦？ 我諗唔會噶啦，一請就請噶啦。如果請咗之後咧，應該好快我哋就可以見到佢啦。 咁到時就要喺鏡頭前面見到佢啦，真係。 冇錯啦，即係好似即係而家我哋成日見嗰啲辦公發言人咁樣啦。咁佢。點解已經有一個咁樣嘅犯人都要另外請嗰個咧？因為而家嗰個咧，其實理論上是一個正正式式公務員嚟嘅。 係 公務員嗰個特點咧，就係唔係咁參與呢啲即係鬧啲反對黨咁樣咁啊。同我哋有少少唔同啊。如果大家留意咧，譬如我哋有啲政府部門咧，其實即係差唔多日日都同媒介鬧交啊，同啲議員鬧交嘅。咁佢個諗法就唔同嘅，即係呢個新嘅發言人嘅職位咧，其實咧就係用反對黨，唔係即係用係執政黨，係保守黨，係咁嘅名義去請嘅。不過咧，呢個人咧就叫做一個特別顧問，就喺、是、首相府度翻工。咁換一句説話咧，第二日佢出嚟講嘢咧，就好似白宮嗰啲發言人咁樣啦。即係可以鬧翻轉頭噶，係完全同自己政治取態啊！即係其實係幫保守黨發言嘅啦，簡單啲講。咁呢一個咁樣嘅位置咧，就你問到有啲咩條件啦？其實一路咁數落去咧，那個事實啦嚇，嗱而家英國嘅睇下呢一個要面對電視鏡頭嘅捱得幾耐啦，但係美國嗰啲咧，美國有呢、這個辦公發言人嘅位咧，其實係有咗係好耐嘅啦，一睇下先一，即係已經係有91年啦，正我計緊咧就係1929年到而家有幾耐，91年啦。91年裏面咧，其實已經換過好多個啦。咁就算而家係特朗普啦，佢個任期4年啦，而家做緊我哋見嗰、那個新嘅發言人比較後生啲啦，32歲啦，叫做McEnany 啦，佢已經係第四個啦，即、就、係、是、特朗普嘅第四個發言人。咁你諗一諗啦，即係其實過去咧坐呢個位嘅人咧，其實坐唔夠1年就換嘅啦。咁之前 都好切合佢嘅性格，我覺得 係嘛？之前咧即係有啲人總結過咧，即係做呢個位嘅咧，大約啦，以前咧就平均15個月到啦。咁但係而家即係喺特朗普底下就更加短啦。咁15個月就起身要走人咧，通常因為點解咧？可能是要食药啦，精神出现问题啦，或者婚姻破裂啦， 哇，系好严重喎、啊！但呢份工都有好大嘅代价、啊，睇嚟。 咁所以即系做10多个月就差唔多噶啦，要起身走人。 哇，10多个月都已经有咁多问题咯，仲唔走？哎呀！ 吓咁就相对于我哋咧，我哋香港就特首办而家个位就圆空啦，就新闻统筹专员啦。咁呢、這個位置一路圓空就，但係我哋就同時請緊廣播處處長啊，即是第日你嘅老闆啦。 係啊係啊 係。咁佢嗰個職位咧，其實我哋啲首長級公務員分D8啊嘛，人一路到 D8。廣播處處長咧就係D5級啦，D5級嗰個薪酬起薪咧就251,250元。咁即係話咧，其實我哋公務員都唔錯噶啦。咁當然廣播處處長就唔可以同。唔可以同呢一个首相嘅发言人比较啦，大家嘅做嘅嘢都唔好同。咁但系我哋睇到咧，即其实我哋即香港嗰啲公务员嘅薪金咧，其实都几高嘅。 系啊，如果俾我两者比较，我就梗系留喺香港好好多啦。好啦，今朝讲住咁多先啦，唔该晒 Andy。 好， 拜拜。 晨光大学。 唔知你会唔会有兴趣，即系去下英国嗰度见下呢一份工啦吓？如果有兴趣，可能要读多啲书。呢本书唔知啱唔啱你，帮唔帮到你 ？Dear Jane， 爱的美顿树。 爱痛地递来短光信，来自一位拥护10年忠心的观众。难道只可当你最强？不可胜给最后和偶像抱拥，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我

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一次过推出几首嘅 single， 而呢一首作品咧，世界各地嘅排行榜都有几好嘅成绩，因为佢唱叙事曲咧，绝对手到拿来啊！创作女歌手 Taylor Swift。 Sequin smile, black lipstick, sensual politics. When you are young, they assume you know nothing. But I knew you, dancing in your Levi's, drunk under a streetlight. I knew you, hand under my sweatshirt, baby, kiss it better. 好多人都鍾意嘅新歌啊，呢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占第八位 Taylor Swift Cardigan。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好啦，朝早嘅时间嚟到8:55啦，咁啊电话侧边梗系有话梅姐啦，早晨啦、啊， 早晨话梅姐 ，Good morning，Good morning， 阿欧，仲有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吓、啊，我仲以为你哋咧变咗阵之后咧，我嘅时间会多翻啲添。但系点解都系55分嘅咧？真系唔紧要啦。咁我唯有就把握一分一秒啦。好啦，今朝早咧，我话梅咧就想同大家讲一个咧，喺抗疫嘅情况之下咧，大家咧都闷到咧，真系出晒啲乜嘢啊？出晒啲琴露丝芒啊，啊小香菇啊， 沤咗啲菇出嚟啊，真系。 系啦，只脚又生咗啲筋啊，咁样。 系啦。 系啦，雪住晒屋企嘅。是很闷的，咁啊，于是乎咧，大家都好多咧，啲新主意咧走晒出嚟嘅。原来近排咧就多咗咧一种咧，就喺呢一个嘅网络上边咧，大家咧兴咗一个新嘅 hashtag、 哦。 哦，呢个新嘅 hashtag 咧就系、是、叫做 fake picnic。即系咧，伪装野餐 系、哦、啊，将屋企咧布置成好似去咗野餐，有个帐幕咁样啊，有块餐巾咁样系嘛？ 系啊，大家都知道啦，因为咧喺呢个、疫情底下咧，咁我哋都系鼓励大家留喺屋企，尽可能咧都唔好外出啦。咁啊，不论你系唔好话飞去第二度旅行啦，你就算咧话想去啊郊野公园嗰度咧去啊游山玩水，其实都唔好啦，尽量都留翻喺屋企啦，系咪？咁啊点好啊？咁你话野餐、啊，咁啊自然咧要满足自己咧嗰种咧逃离呢个屋企嘅嗰种感觉啊，咁所以咧就可以咧喺屋企嗰度咧，原来话兴咧就伪装野餐，咁咧其实都好难噶，嗬，小白同阿欧系咪 啊？因为咧、 啊，我觉得小白好似容易一啲啊，吓。 唔系我都即系好彩，屋企附近都有啲山喺度，你就算影相望落去咧，都似系野紧餐， 同埋你有个天台啊，可以做到个效果啊，可能。 因为咧，原来這個呢一个咧系伪装野餐嘅潮流咧，佢咧都需要有一啲嘅。本線同埋要有啲條件嘅，你嘅本線就係要你屋企咧有翻一個空地咁樣啊，你屋企咧有個空地啊，啊或者有個露台啊，有個天台啊，咁俾你可以咧鋪一張咧嗰啲野餐墊啦、啊，然之後咧又攞一啲嘅野餐籃啦、啊，跟住仲要咧整埋一啲嘅食物咯、啊，都係要同野餐好有關係嘅喎、啊，譬如係嗰啲三文治啊，一啲水果啊，一啲咧係啊有氣嘅啊礦泉水啊咁樣，咁咧就為之咧 very good 喎、 啊。嗯，直头可以买一扎咧嗰啲罐头啊，喺自己嘅露营嗰度食埋佢啦，系咪？ 系啦，啊，咁唔单止，咁你嗰种系露营咧，就唔系野餐啦，而家系野餐 picnic， 唔系 camping 啊。 系系系系系， 知道吗？ 知道。 好啦。 咁另外咧，原來咧依家啲朋友咧，佢哋咧要偽裝野餐咧，除咗話係啲裝備之外咧，佢自己咧個衣著咧都要配合到咧係好貼體嘅。 咁所以 咧最好係著啲乜嘢嘅衫褲鞋襪啦，咁嚟到襯翻你喺屋企度野餐咧。想問下你哋兩位 會點著咧？格仔裙、草帽。 草帽是啊，那些老土背心， 老土背心， 碎花咧， 碎花裙 系啦，又或者嗰啲咧，米白色啊，白色啊，嗰啲咁嘅松身嘅衫裤啊， 要有一个花篮啊，有个花篮我嚟装三文治啊， 系啊，要嗰啲藤篮。 重要咧，如果你屋企本身咧唔系好似小白咁样咧，附近有咁多咧，即系荒山野岭嘅话咧，咁你真系要攞个篮啊，你攞个篮嚟到装翻起咧一啲嘅植物啦，或者盆栽啦，咁嚟到咧布置翻咧你周围咧，好似真系喺一个。田 园 嗰 树 啊！ 哎呀，如果有埋啲蚊啊、乌蝇喺度甩下甩下种田园咧，那个感觉 喷埋蚊怕水，插埋防晒。 屋企有咁多蛇虫鼠蚁都好噶，咁可以咧扮呢一个伪装野餐咧，就会扮得咧更加彻底噶啦。咁我唔知道咧有几多嘅听众咧会喺呢个抗疫嘅闷闷地嘅情况底下都整个伪装野餐咧嗬？ 嗯，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难得抗疫仲咁好心情，伪装野餐咁先够高兴啊！ 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翻龙翔道啦。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重复多次啊，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咧仍然系未消散啦，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挤塞，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天桥去返启祥道方向就挤塞，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去到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咁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去到大榄上斜；环保大道出返去九龙方向近住日出大道一段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方向小西湾、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和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财子 O O O O 投资 O to O。 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 to O 阿 O 请嚟咧，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Jason 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今日咧先交俾你帮我哋做个大市嘅前瞻啦，唔该晒 Jason。 OK， 好，咁啊睇翻港股上个星期五咧，就即系叫风高浪急啦，咁啊一度系跌超过即系700点嘅，咁啊收市亦都跌近400点嘅，咁啊最主要原因就系因为美国政府咧咁就即系出手封杀呢个腾讯旗下嘅 WeChat 啦。咁樣咁就暫時嚟睇咧個影響咧，暫時都係僅限於即係 WeChat 啦，咁就唔包括即係騰訊其他嘅投資嘅咁但係咧上個星期五嘅騰訊咧都一度係跌超過即係 10% 以上咁收市亦都跌即係5%左右嘅咁要睇一睇啦，咁今個星期啦，咁其實都有幾件即係幾重要嘅事啦，係即係同騰訊有關係嘅咁第一個咧就係星期三收市之後咧，就騰訊會公布呢一個中期業績咁睇翻大行個預測咧，就預計騰訊第二季咧嗰個即係純利可以按年增長翻24% 嘅咁主要都係受惠翻即係呢個即係手機遊戲嗰個增長啦咁樣咁即係中金有 report 啦，亦都睇過就話即係手機遊戲咧預計咧係可以增長咧係49% 咁多嘅咁所以究竟即係騰訊個業績究竟好定唔好咧，都係好大程度上睇翻個手機遊戲嗰個即係增長係點樣嘅咁呢個就業績係第一個啦，咁另外一個咧就星期五嘅收市之後咧，亦都會係公布翻呢個恆指嘅季檢結果嘅咁即係雖然即係騰訊本身已經係藍籌啦，咁但係咧就即係因應翻咧，即係可能係阿里巴巴啦，又或者係美團啊、小米等等嘅股份咧，可能會入選藍籌嘅情況下咧，咁騰訊個比重咧可能會調低翻嘅咁所以咧呢兩件事咧，即係亦都係即係關乎到即係騰訊短線嚟講，可唔可以即係重拾升軌咧？另外一方面，究竟美國會唔會繼續即係出手咧，去打壓騰訊嘅其他嘅業務啦？咁樣咁呢個咧，亦都係今個星期嗰個即係港股嘅走勢嘅關鍵咁睇翻就恆指咧，如果下面嘅支持位咧，大概就100天線嘅24265點嘅嘅呢個位置，咁就不容有失啦。如果再穿嘅話咧，就分分鐘要落到去咧23500點咧，先見到個支持嘅。 咁今日咧，聽眾何太咧都係問翻只焦點所在啦，騰訊啦700啦。佢都算幾高嘅位置攞貨嘅，540蚊買啦。咁講緊就即係禮拜五就急射啦，騰訊。咁問下 Jason 啊，咁業績之前，咁其實咧大家都睇好騰訊呢份業績啦，就好似你啱啱咁樣講啦。咁但係業績即係譬如呢兩三日有冇機會上翻540蚊，等佢可以平平穩穩咁樣走咗佢就算咧，定還是係個操作應該係點咧？交俾 Jason 分析一下啦。 嗱，佢嚟個即係騰訊個業績咧，即係講緊只有3日左右啦。咁其實今朝早咧，預計個港股都會仍然低開啊，咁啊落到去24400點左右，咁啊跌100點左右嘅。咁睇翻騰訊咧，暫時嚟講就即係未有即係個消息上咧，就未有即係進一步嘅發展啦。咁樣暫時嚟講都仍然係美國政府仍然只係即係會封殺佢嘅 WeChat。咁可能短線啦，今朝早啦，又或者係即係嚟緊呢一兩日啦，可能會有一個短線嘅技術反彈啦咁樣。咁但係咧要留意翻就即係星期三嗰個業績前咧，通常有啲即係有啲大戶咧就會即係食沽減磅嘅咁所以如果你話想即係喺業績之前就要即係沽貨離場嘅話咧，咁就可能要聽日咧，就係星期二咧，就已經要做定好個部署啦嚇。咁另外一方面就睇翻幅圖咧，其實騰訊咧就喺564蚊咧已經出現咗3頂嘅嚇。咁暫時嚟睇都短線要破翻去呢啲位咧都比較困難嘅嚇。咁嗰個即係上面嘅阻力位咧，暫時嚟計啦嚇，就係20天線嘅537蚊嘅。咁如果上到去呢啲位咧，咁我都建議即係何太都食股減一減磅先嘅。 咁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咧，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嘅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听众嘅问题啦，唔该晒 Jason， 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 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1-800-723-88 晨光 Morning Call 啊，咁啊就唔系约今日嘅，今日嘅听众咧，我哋已经联络咗啦。咁啊，但系咧啊，睇睇我哋本簿啊，星期二、星期三同埋星期五啊，以及咧喺下个礼拜嘅日子啦之后啦、大家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咧，就系预约定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欢迎你打个电话嚟啦，晨光 Morning Call 啦，1-800-723-88，1-800-723-88，点解咧？咁啊，近排咧即系。限制聚會嘅緣故啦，即係你唔能夠 group 到好多人啦。舊時嗰啲家族嗰啲慶生咧，可能哇十幾廿人啊，或者幾圍台噶，連埋子子孫孫好多人嘅。 生日 party 啊，結婚周年啊，或者係有啲親戚朋友啊，有啲開心嘅事情啊，分享下嘅時候，或者同佢講啲恭喜嘅説話咧，咁啊而家。可能咧，特別係即係親戚朋友住得遠少少，住得遠少少，可能只不過隔離區嘅啫，深水埗區、九龍城區，但係都唔好啦。 平時就可以食餐飯嘅，依家咧即係啲食肆啊都唔俾你啊，咁樣 group 埋一齊，一張圓台十二個人坐埋一起啊，咁啊飲茶啦，咁所以咧就透過大電波咧就將個祝福咧可以送出去啦。咁啊電話1-800-723-88啦嚇，咁啊有啲開心事可以同我哋分享咧，歡迎打嚟。咁啊講開開心事咧，接住落嚟啊。真真靓猪妈朱海婷咧都同啊哇靓仔大只嘅黄长兴讲下佢屋企嘅开心事啊！ 成个地先真真靓猪妈，妈咪 I love you， 真真靓猪妈系我妈咪朱海婷啊！ 好啦，今个星期嘅真真靓猪妈咧，继续有我电话旁边嘅嘉宾咧就系黄长兴嘅 ，Hello。 Hello Heidi， Hello 大家好。 嗱，就有三个 F 嘅发展啦，即系长兴教 French 啦，关于食物 food 啦，同埋呢一个咧 fitness 啦，我哋就好受落啦。但系你工作之余咧，我就觉得咧，你另外一个 F 咧，你就系一个 father 啊嘛。你嘅工作呢、這个 daddy 角色咧，就真系 all the time 噶啦。嗱，而家我知道你拍紧剧啦，都忙紧呢、這个，都可以讲下飞虎啦。咁点样可以喺忙拍剧嘅时间，喂，你真系一个全职 daddy， 你都系一得闲就凑小朋友，点样去分配你俾三个小朋友嘅时间咧？吓， 咁而家就拍紧呢个剧集啦。其实呢个剧集都唔系话十分之即系太多嘅。如果真系，譬如之前我都试过，真系一个礼拜呢个三日啊，跟住之后夜晚可能通宵啊，嗰啲时间咧，真系冇办法唯有妈咪咧就要凑小朋友啦。不过我通常咧，我都系大家都好熟悉我嘅性格噶啦，就系翻工放工嗰啲嚟嘅，即系我唔会喺太多时间喺工作嘅环境嗰度嘅，譬如话收完工之后再去饮杯嘢啊，或者即系虽然好开心嘅同啲同事一齐，但系我就中意翻屋企即刻。点解？因为中意好挂住佢哋，好挂住小朋友，我自己都好中意小朋友嘅一个人嚟，好 family 嘅 man 嘅。咁所以对我嚟讲，屋企时间多咧系开心嘅。咁所以就唯有唔翻工嘅时候咧。就盡量陪佢哋啦，陪佢哋即係佢哋功課啊、玩啊，我最中意玩噶啦。咁啊，不過而家就真係冇得玩啦，而家冇得玩。咁唯有屋企揾啲嘢玩咯。咁啊，近排我買咗個 piano， 咁啊 piano 嗰個有個 app 都幾得意嘅，可以一齊學，一齊非常之好嘅，可以推介俾人哋嘅。即係個嘅 app 係有個 piano 有啲燈嘅，跟住個 app 咧係啊，呢個幾好嘅。 係咪好 simple？ 好 simple 㗎。系啊，好进步，令到即系小朋友学啦，大人都可以玩嘅。咁跟住之后就佢系啦，继续教呢个法文啦，同埋煮嘢食都同佢哋咯。 嗱咁讲下啦，如果啦，我哋当之前疫情啦，冇疫情嘅时候，咁啊，梗系出去中意阳光海滩，你都好 enjoy， 即系出去玩嗰种 outdoor 嘅活动噶嘛。咁平时如果系我哋可以出街嘅时候啦，你会同佢哋出外玩啲咩咧？等我哋啲依一刻嘅爹哋妈咪，我哋都可以学劲先吓。 早排咧就系、是叫做咩嗰、个嘅滑雪剧啊，踩日雪即系 roller skating 啊，因为我又唔系 skateboard， 系真系四个碌嗰啲咧，以前好旧好 old school 嗰只咧，咁我就买翻嘅，系啦，我就买到嘅，咁之后就带佢哋去有啲场地喺香港系可以适合玩呢啲嘅，咁啊好安全嘅。 跟住之後有時就一近排佢大個咗啦，就學識踩單車啦，咁就要帶佢哋去大道啊，去啲嘅大啲嘅地方公園去踩單車咯。 係，所以即係我哋話咧嚇，可以出户外嘅時候咧，啲爹哋真係咧負責呢一個 sports 啦，同埋呢一個 entertainment 嚇，兩邊啊你嘅範疇就多啲啦。但係你翻到屋企咧，你又能夠靜靜地咁叫佢哋坐定定跟你學法文。我哋好多時父母面對嘅問題就係、是、咧，我又係個爹哋，又係個媽咪，有陣時即刻轉變嘅身份變為老師，變為佢哋嘅 teacher 咧，係幾難去即係令佢哋坐定定嘅喎。你點樣有咩嘅 tips 俾我哋啊？ 當然啦 ，tips 都有啲嘅，即係話明係 tips 嘅啦，梗係就係後邊有啲嘢嘅，就係話一啲獎勵嘅，就係話嗱你乖乖地咧，譬如話你學幾多嘅法文咧？譬如話你學幾多呢個嘅可能數學堂啊、法文堂啊，或者自己功課咧，我就俾翻你睇少少嘅電視啦。係啦，以前我唔俾睇電視嘅，以前我係一個嘅好多人話叫做即係嗰啲怪獸家長嗰啲咧之類咧，因為唔俾睇電視啦，唔俾玩電話啦。我真係唔中意嘅，唔中意小朋友咧，即係食住飯揸住自己嗰部手機咧，到而家都唔中意。不過而家因為疫情，真係冇辦法。你日日咧咁耐冇翻學，日日都喺屋企，呢個我都要放棄咗呢個諗法啦。咁但係都有控制時間嘅。 呢段非常時期咧，我哋話啲父母都要用個非常嘅手法啦。即係以往可能我哋好多嘅界線，我哋好多啲 bottom line 咧，都一地有少少攻破咗啦。唯有就係點樣去？ 系啊，依排嚟噶，真系太闷啦！佢哋放唔到电啊，你明啊？ 系小朋友放电真系好紧要。咁但系屋企啦，嚟除咗咁乖跟啊长兴老师就学呢个法文之外啦，咁仲有啲咩？嗱，除咗即系佢哋中意嘅电玩嘅产品啦，仲有啲咩放电嘅方法啦？ 放电嘅方法就同我做运动咯，系啦、 啊，有时佢哋跟唔跟到啊？ 而家佢哋好叻噶啦，即系嗰啲叫做咩burpees 啊、high knees 啊，全部都识晒啊！ 哇，呢、這个都好劲喎！喂，你下一个唔该你个 F 咧，你个 fitness 咧，你做个 FF 啊 ，family fitness 都好型喎。譬如好似我自己本身梗系唔系一个运动底啦，都唔会好似你咁 pro 啦。呢段时间我都抗疫，我都同女女一齐跳舞，我发觉嗰种咧同仔女或者同小朋友一齐做咧，又俾翻个动力啲爹哋妈咪咧。其实呢个真系几好玩。你会怎样跟他们一起做呢？即是跟着你做了，他们 其实小朋友很简单的，我觉得他们只要就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做事呢就开心的了，即只要陪着他们，是不是？那我每次几次呢就试过我自己跟朋友做运动啦，或者自己做运动啦，他们经常都好像敲敲我的门房啦，然后就想入来啦，我就说爸爸现在做运动你有兴趣啊？他说想看看，咁啊睇下，咁我话你好闷喎，你坐喺度，跟住佢又话系啊，不过唔紧要啦。所以其实佢哋咧真系，即系望到你啊，同我哋一齐咧，佢已经好开心噶啦。跟住之后咧，如果可以佢哋一齐参与埋咧，更加开心啦。咁之后我做乜嘢咧？我发觉原来佢哋自己吸收咗啊！喺呢段咁多时间嘅时候，可能做咗三四次咧，佢自己识咗个动作。跟住我话你咁识，你识晒嘅，我讲咩你又识嘅？佢话系啊，我睇你啊嘛。咁而家就有一次我试过做啦，佢都跟我做嘅，真系都做得几开心嘅。 但系你讲过，你话女女咧，阿 Pace 咧系你嘅前世情人咧，你都系特别冧个女嘅，系咪咧？ 其实我觉得咧，而家个女咧就开始明白事理啦，咁就。倒翻转，我同佢而家反而 close 啲。以前细个嘅时候咧，佢就比较黐妈咪嘅，即系我唔知道，可能同埋可能妈咪知咧，佢第一个小朋友啦，第一个 B B 啦，咁佢会更加系保护性多啲嘅。咁我就好少机会或者少啲机会去接触即系佢嘅，即系同佢一齐。但系而家大个咗咧，佢就多啲同我嘅，即系可能谈吐啊，会有多啲嘅火花。咁所以而家就反而同我 close 好多啦，比之前。 是好像女朋友仔咁样啦吓，咁Damian 咧，而家六个月嘅 B B 好好玩，但我知道你太太都好犀利啦，譬如之前啊第二仔嘅 Tristan 嘅时候，佢即系都喂咗好耐吓个 breastfeeding， 而家好坚持啊，我哋对呢啲妈咪系觉得 very very good 嘅，咁而家佢第三胎啦，会唔会都继续坚持？即系咁佢都几辛苦啊，系咪太太都？ 係啦，其實佢而家就六個月大啦，咁佢就之前都我諗前兩個禮拜都問過我，佢話啊，佢話而家我都想即係點樣話？你覺得係咪應該再繼續餵啊？定係我話我就話冇壓力嘅嗰個，我話最緊要咧已經餵咗六個月啦，六個月咧係最 minimum 噶啦 requirement 係咪先？咁你睇下阿 Page 同埋阿 Tristan 都咁健康成長係咪先？咁而家 Damian 都肥肥嘟嘟啦，六個月，咁你可以繼續餵，但係唔使俾咁多壓力自己咯，因為佢成日擔心佢冇咩唔夠奶啊嗰樣嘢啊。我話餵咪餵咯。停咪停咯，系咪先？但系就唔好咁大压力咯，系啦。咁所以就，我觉得佢已经做咗责任噶啦。 系，其实好多时候太太问你嘅说话咧，你真系唔使俾一个 exact 答案，你只要支持佢咧，我谂喺无论咩阶段咧，就最好噶啦吓。咁你哋两个都系咩？喺教小朋友方面都系有商有量嘅，即系譬如面对啲小朋友，你都知啦，有一刻漏计啊，或者有任何佢哋嘅嘢要处理咧，你哋系会点样分工噶？边个做严啲，或者边个做冇咁严？有冇一個特別嘅角色㗎？你哋 哦，如果一個嚴咧，另一個就靜啲㗎啦，即係等一個去處理咯，就唔會兩個一起去鬧咯，係嘛？即係呢個係我哋嘅方法咯。咁另外就係倒翻轉近排咧，你知啦，因為小朋友真係日日都喺屋企啊嘛，咁都功課都繼續出去做㗎嘛，係咪先？但係我哋又唔係老師喎，咁有時咧功課有時都算係幾深㗎啦，係咪先？即係唔係好少功課㗎嘛？咁有時媽咪都又要餵奶，又要照顧第二個仔，跟住之後有啲壓力嘅，即係有啲壓力對嚟講，即係去搞功課。咁有時佢都會猛緊嘅。咁有時咧，佢都同我講過話，有時如果真係我要大聲咗嘅時候咧，即係你盡快就佢過火，譬如過火嘅時候咧，佢都希望我喺身邊即刻同佢講話，即係 calm down。因為有時佢真係嘅，尤其是而家喂小朋友啊，佢種壓力啊都係大啲嘅。咁我都明白嘅，所以就呢啲排就係處理緊呢個問題咯。但係就因為都唔知幾時可以翻學，所以唯有繼續繼續大家要安靜咯，喺屋企真係。 係啊，加油啊！呢、這個真係幫佢俾十個 support 啊，你嘅十個 like 你嘅太太 Peggy 啊，因為我都覺得佢真係好叻噶啦。但都好多謝你呢兩集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一啲親子啦，同埋你自己嘅發展。咁我哋繼續希望睇多啲你啲片噶咯，長興好唔好啊？ 知道我会加油噶啦，多谢多谢多谢大家， okay, 多谢 Eddie，Thank you， 好，拜拜 ，Thank you，Tucky， 拜拜。 亲亲两句吗？妈妈 ，I love you。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时，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早 晨， 神光第一时间， 神光追踪三十一。 九点半钟之前追踪三十一，梗系有 Cousin 罗启新啦。 Cousin 早晨啦， 早晨好，早晨小白。 系星期一啦，啊，有啲咩睇咧？我哋 今晚八点咧，铿锵集咧就是、一个咧大家好关注嘅议题啊。真系咧，就算你唔关注咧，都关你事嘅。 系。 就是、立法会选举被押后一年。 系啊。 系啊，咁啊，究竟啊成件事会发展成点咧？即、就、系、是、被 DQ， 即系。嘅候選人咧，係咪就唔可以再做咧？等等咧，係咁啊！佢嗰個合法性啊，同埋咧呢一個咧，就算真係整一個臨時嘅立法會出嚟啊，究竟佢嘅職能又係點樣嘅咧？都係好值得大家關注 啊！係咯，即係你臨時嘅時候又會唔會叫做立法嘅時候又到喉唔到肺啊？ 係啊！ 咁如果真係又冇咗嗰啲議員，當佢嗰一年又唔翻咁。咁又點咧？係咪先？ 係啊，係咪陰點咧？咁樣呢個大家都好多唔同嘅人都有好多關注嘅。 係啊，係啊，咁啊留意住今日夜晚啊嚇。 係啦，咁去到咧就喺呢個日常八點半咧，啊都要講一個地方，我哋好多時咧即係聽呢個交通消息都會提過嘅。係，咁就係咧呢個銅鑼灣嘅後花園啊，就係掃滾鋪啊。 啊， 原來掃滾鋪喺100年前咧，因為佢位置咧相對啊，即係偏僻啦，所以當時嘅政府咧就係將呢一個咧山谷咧就俾咗啲慈善同埋宗教團體發展。 咁 今時今日嗰笪地方係值錢好多啦，係嘛？ 咁梗係啦。 咁而家咧就會從呢個中西文化共融嘅建築咧，可以回味一下咧呢啲重大事件嘅。咁而令到另外一樣嘢啦，哇！呢排我哋都恐龍熱潮啊嘛，咁、咧就主持咧就去到一位咧就係、是、古生物化石收藏嘅專家，阿龍俊德啦，咁啊透過咧一啲收藏咧睇下啲恐龍蛋啊，係啊， 佢、就係收藏咗啲恐龍蛋啊。 系嘅化石， 嘅化石， 专家即系专家，恐龙专家真系有个龙字喺度噶，所以咧，真系 可能佢姓龙嘅时候咧，咁啊令我特别中意啲嘢噶嘛， 可能系， 真系好似我咁特别中意白色咁样， 好似我咁样咧特别蒙查查，可能都关事 啊。好啦，咁啊跟住咧去到呢一个九点半一齐闯天下咧，就会有呢个新嘅。系列喎、就叫做来自喜马拉雅的天河，诶、关唔关你事啊，小白？ 唔关啊，呢、這个太远啦，喜马拉嗰度。 系啊，喜马拉雅的天河啦，咁其实咧，即系喺呢一个喜马拉雅山咧、一带咧，好即系佢系好多河流嘅源头嚟噶嘛，佢、咁高，咁、加上咧，即系啲冰啊融落嚟嘅时候咧，就会咧即系聚集咗啲河水啦。咁佢咧就系、一路咁样流咧，就系、流过呢一个世界上面最深嘅峡谷啦，同埋咧亚洲之中咧生物多样性最丰富嘅地方嘅。咁咧沉积物咧就会带到下游咧，咁啊冲刷呢个平原啦，咁令到咧。滋养大地，咁同时孕育咗河边两岸咧数以千百嘅居民噶噃。 哎哟，呢、這个咧即系类似 由山顶流啲水落去嘅一个生态循环咧。我以前都睇啲、叫做 documentary 咧都见过，即系点样喺啲地底嗰度嗰啲营养物点样由上面落翻落去咧？原来系经过岁月啊推到佢哋上山顶，再经过水流翻落去。 系啊，咁、你知咧地壳变动咧就令到呢一个喜马拉雅山咧嘅山脉咧成为最高嘅地方。全球咁今次咧就第一集咧就会从源头到峡谷，睇住一橛先，系啦，咁去到今晚咧11:00夜广场，自在有偈倾咧，就会有正义朋友罗尔斯啊，系究竟点解佢会系正义朋友咧？咁样啊，原因咧佢咧就 系、 写咗啲书嘅， 系讲咩？ 有一个叫正义论啊， 正义论 ，A Theory of Justice， 哇，你一听咧就会。究竟咩叫政治咧？吓、咁啊，同埋咧，佢当初咧，即系当中系提到呢一个原初立场啊。咁而家咧，即系好多嘢咧，就话喂，啲法例咧，最初嘅时候咧，佢系想点定呢个法例嘅时候咧，系佢有个咩原意啊？咁样，同埋无知之幕，即系咧无知咧，就系、是。都是一种罪嚟噶吓， 系啊，而家 大家要醒少少啊！ 就算有法例喺度，可能都是过时噶啦嘛，系咪先？ 系啊，咁所以咧，今晚就睇下呢一个咧，正义朋友罗尔斯。 哦，咁好啦，咁大家又可以长知识啦吓。 咁午夜广场系时候谂下嘢啊，谂下哲学嘅嘢啦。咁今个早上咧，唔该晒 Cousin 罗启山同我哋分享， 听日再 倾，多谢你。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涉嫌违反国安法，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被捕。据了解，警方行动仍然在进行，目前已经有多人被捕。他的助手 Mark Simon 在社交网站亦都是发文透露有关的消息。大批传媒朝早在黎智英位于何文田加多利山的大宅外等候。央视新闻亦都报道，据了解，连同黎智英等七人涉嫌勾结外国势力，违反港区国安法被捕。 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五眼联盟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批评香港特区政府破坏民主进程，敦促尽快举行选举。又说港区国安法蚕食香港市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支持香港市民透过真正公平、自由、可信的选举选出立法会议员。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回应说，有关的声明罔顾事实，居心叵测，玩弄双重标准，干涉中国内政，充斥着傲慢和偏见。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利用涉港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发言人说，面对严峻疫情，特区政府推迟立法会选举是保护市民的正当之举。又说港区国安法弥补了香港的法律漏洞，有利香港长治久安。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说，与中国政府有联系的黑客一直以美国总统选举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奥布莱恩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中国希望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落败，说中国和伊朗和俄罗斯一样，一直是透过网络钓鱼等的手法攻击包括选举网站等基础设施。又说黑客试图渗透到属于国务卿办公室的网站，这些网站负责收集有关美国人的数据。美国国家反情报和安全中心主任埃雅尼纳日前表示，关注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寻求影响美国十一月的大选，说中国不希望特朗普连任，中国就一直否认入侵美国公司、政客或者是政府机构，又说总统大选是美国内部事务，中方不感兴趣。国际捐赠者承诺向黎巴嫩捐款大约2亿5千万欧元，为日前首都贝鲁特港口区大爆炸善后，但同时要求黎巴嫩政府改革。15名国家领导人参与一场峰会，讨论捐款援助黎巴嫩，包括牵头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他承诺向黎巴嫩提供重要物资，认为支援必须及时和充足，并切合黎巴嫩民众的需要。又强调救援物资要直接送到黎巴嫩民众手上，过程必须有效率和具透明度。峰会的联合公告说，捐款人已经听到黎巴嫩民众的诉求，准备好协助黎巴嫩透过长期计划恢复元气。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30点，跌207点，总成交金额94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6点，跌1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10.5跌17.5，阿里巴巴242.8跌6.4，中芯国际28.55跌1.3，美团点评224.4升2.2，中国建材13.84系升3.4，斯摩尔国际37.9跌1.3。港交所375.2跌6.2，金沙中国有限公司29.6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79，瑞士法郎0.913，加元1.338，人民币6.966，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港金现价报18,800元，跌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2.98美元，卖出2,03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和斜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青龙头对出。火炭路去第一城方向近住体艺中学一段挤塞，咁排到去山尾街。在虎山道有爆水管，去富山村方向近住平定道的慢线封闭，就是虎山道去富山村方向近住平定道的慢线封闭，经过小心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方向小西湾、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新清水湾道启辉楼方向平石，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玩玩星期天的侯家明，惊慌和黄乱猛抢之后，是时候重拾心情，加强防疫意识，为你保护到家人和自己感到骄傲。香港人继续努力啊，祝你身体健康。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CIBS 小想法大改变，改变由社创开始。 但这些创意是回应社会的弱势，如果企业和 NGO 都不再分是社会企业还是不是社会企业呢，那我就觉得那个是成功。 港日生活大不同意，探讨港人文化差异。 Konnichiwa, Yukades。 其实我们很多东西，譬如 Yes or No 啊，会直接同人哋讲嘅，太过直接，我哋唔系好习惯。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40分的时间，晨光第一线的我的享乐时代，梗系邀请我哋嘅彭爷先啦，早晨啊， 早晨彭爷， 多谢你啊，邀请我又可以咧捐翻个头出嚟啦， 系啊， 系小白， 你好啊， 晨光嘅听众系又系我咧，我系可以出嚟啦，我系封烟主持彭仔情正彭啊， 系啦，啊嚟到我的享乐时代啦，啊今日咧。是我喎、 哦嗯，小白 系 啊， 我啊小白啊，嗯、有啲乜嘢？ 今日系咪整嘢食咧？ 今日唔系整嘢食啊，今日咧就系同各位嘅听众啦，同埋朋友一齐咧就分享一下咧我自己嘅一啲 嘅少少嘅禮拜六日嘅油力啊，係啲乜嘢咧？嚇、啊、咁原來咧啊咁啊，由於而家都叫抗疫啦，咁所以都唔敢咧就係、是、亂咁出街。咁啊，但係咧 啊，原來我有一個嘅一位嘅朋友咧。咁呢位朋友咧，佢就住得比較上係偏僻嘅地方，大概咧就係粉嶺啊。啊，呢個地方咧，啊同我嚟講咧，可以話係非常之陌生，但係又好熟悉嘅。因為 其實你大埔同粉嶺唔係爭好遠 嘅 啫， 唔係都爭得遠。我經沙頭角嗰邊去揾佢嘅，咁但係咧，點解話 即係佢唔喺粉嶺市中心？ 佢唔喺粉嶺市中心嘅， 嗯， 佢係都粉嶺咧幾邊嘅地方，就係、是、我哋成日咧咪有讀嗰啲射擊練習咧。粉嶺新圍大嶺靶場，佢exactly 就喺粉嶺新圍附近。咁樣係啦，咁我去到揾我朋友嘅時候咧，我就話：哦，你呢度粉嶺， 你就可以順便引證一下今日有冇咧。 係啦， 完之後， 於是乎咧，你知唔知我真係咧為咗引證啊？咁於是乎就行多大概五分鐘嘅係行啊，五分鐘嘅路程咧。我就真系见到有个红旗挂咗喺度啊！ 嗯，咁即系原来系真嘅。 系啦，原来系真嘅。咁同埋咧，都听翻我朋友讲咧，就话真系有阵时如果有啲射击练习嘅时候咧，咁除咗会封咗条路啦，有红旗啊，有红灯之外咧， 系啊，危险啊， 系啦，危险啦，咁嗰度唔准入啦，已经。咁同埋咧，佢话会成日都听到即系嗰啲烧枪嗰啲声，叭叭叭叭叭咁嘅声嘅，系啦，咁啊嗱。不过呢个题外话啦。咁但系我今日想讲嘅咧，就系点解我去咗个朋友嗰度咧？咁佢自己本身咧。啊，原來佢嘅媽媽咧，就喺屋企附近咧，就租咗好多嘅農地啊。 嗯， 哦， 係啦，咁呢個農地咧，咁佢我嚟做咩咧？咁啊，租農地 農作物啦， 梗係種農作物啦。咁所以嗱，而家就話疫情啦，咁可能好多嘅叫農莊咧，都未必可以開放啊。咁啊，哇！一見到有一個私人嘅农庄又同我讲话，喂，有收成、哦，你带唔带埋阿仔仔过嚟啊？咁样 过嚟帮手， 系啦，过去帮下手，收下割啊， 收下成啊，咁样啦，即系种就面啊，嗱，总之咧，种多咗啲龙眼荔枝啊，咁啊，或者有啲粟米啊，攞走去啦，咁样 啊。你个朋友系种乜嘢嘅先？ 嗱，好啦，咁我系啦，就系讲下种乜嘢啦。啊，佢有几样嘢咧，佢都种紧嘅。其中一樣咧，嗱，矮瓜佢又有種啦，矮瓜，好啦，咁嗰啲矮瓜咧都係靚嘅，長條型嘅，咁啊，但矮瓜咧我都有叫阿小小伯咧去幫手咧，就係做收成啦，咁啊，但係咧就仲未試到佢嗰個味道，因為咧即係我哋都唔想留喺人哋嗰度咁耐啦，咁人哋食飯就即係去到啲室內地方就尷尬啲啦。 冇整翻兩條你拎翻屋企咩？ 咁啊，梗係有啦， 咁咪得咯。 但係未食到咁多嘛，好啦，仲有啲乜？嘢收成咧豆角，咁啊豆角就系一条好长噶嘛，咁啊少少块喺度剪啦，咁样又有 辣椒豆角，其实系喺泥土嗰度生出嚟噶嘛？ 唔系啊，佢系喺泥土嗰度， 喺树上面啊？ 唔系，佢唔系树上面嘅，佢系泥土嗰度生出嚟嘅，跟住一棵嘢咁样嘅， 又唔系水种嘅。 咁然后咧，佢一棵嘢嗰度咧，佢就有啲枝节咁样生出嚟咧，就连埋条豆角咧就生出嚟，好长噶。阿小小伯剪嗰条豆角咧，都差唔多成一米长啊。 哦， 系啊，咁嗰个 食得多啊，但系真系唔知个收割嘅时候系咁嘅 款，系啊，攞把铰剪一剪，嗒一声咁啊剪咗啦。咁啊豆角咧，我哋攞咗翻去嘅时候咧，咁啊都系话到呢排都有好多靓嘅豆角咧，可以喺农村嗰度农庄嗰度咧就收成嘅。咁我哋咧就真系咧即席咧就拎咗翻屋企之后咧就即席咧去到整咗味餸啦。咁所以咧嗱，如果大家都有机会咧去到呢啲叫做农庄嘅地方咧，除咗去谂住品尝下嗰啲嘅农作物之外啦，咁啊如屋企咧。都做好準備定一啲嘅少少嘅材料， 係 例如係瘦肉攪碎呢啲啦， 係可以養矮瓜、養矮瓜、菜脯炒豆角啊， 炒下豆角冇錯啦，炒豆角好啦。咁啊，農莊入邊仲有啲乜嘢咧？就係呢個辣椒，咁嗰啲紫天椒嗰啲嚟㗎。係咁，我自己本身就好食得辣啦，彭爺就唔食得辣啦。 佢係即係紅色定綠色咧？ 鮮紅色嘅。 鮮紅色嗰種 係啦，鮮紅色嗰只咁啊，食落去都係會有啲辣嘅感覺，呢、這個我都覺得係辣辣地嘅。好啦，咁、除咗以上講咗呢幾種嘅叫植物之外咧，佢仲有一種咧，我都覺得咧喺望起上嚟嘅時候咧，幾少機會咧會喺呢一個嘅可能我自己街市冇留意啦，就係、是、白冬瓜， 白冬瓜， 白皮冬瓜。 哇， 系啊，嗰啲 皮 系啦，我哋平时见嗰啲冬瓜咧，咪就系 系绿色皮嘅， 系啦，绿色皮嘅。佢呢一个咧，嗰个皮咧系雪白色咁样噶， 哇，好得意， 而且咧仲乜嘢啊？ 冬瓜， 是水瓜， 唔系啊，佢哋同我讲话系白冬瓜噶、 啊，可能说法冬瓜，可能说法有两个。不过嗱，我而家睇咗阿小白个图片咧，就真系啊，平时喺街市都真系少啲见呢、這个白皮冬瓜。我咁形容啦，我更加少去街市啦、啊，老老实实。咁啊，但系我阿彭爷，你嗰个说法可能都系另一个讲法去形容呢个冬瓜， 因为你咁嘅形容令我联想到系水瓜咯。 哦， 水瓜打狗咧。 啊 唔見感覺， 因為會被人食咗咁樣係咪意思？即係俾只狗仔， 就嗰啲歇後語嚟㗎。 係、我呢個咧就係白皮冬瓜嚟嘅。咁我聽翻阿 第二次話同你講咗， 係我都唔識， 完全冇反應。 係我都唔識啊，真係呢個。 刮兩聲俾你啊！ 講翻你嗰個白皮冬瓜啦。 啊，咁啊，白皮冬瓜咧，咁啊，聽翻阿 Auntie 講咧，佢就話其實可以連皮煲咧就更加好，因為咧佢入邊嗰個肉咧，佢哋話到係更加爽滑嘅， 哦、 個冬瓜味咧就更加香嘅。 咁你有冇解釋點解佢係白皮嘅咧？ 佢冇解釋喎，係、啊， 定係混種咧？嗬？ 呢、這個可能係本身一個品種嘅機會比較上多，係、啦。咁我自己咧，佢有幾大咧？其實佢都差唔多。如果純粹講長嘅話，佢都有 你一個前臂 点啊？一个前臂唔止啦， 有冇啊？ 我嘅大髀咁长啊， 好似你大髀咁长。 系啊，所以其实都系一个大冬瓜嚟噶。今次拎咗翻去，咁啊切咗啦。咁亦都咧就系、是、我妈妈整咗两味餸嘅。 系 第一个 冬瓜盅系咪？ 哎呀，原本想整冬瓜盅。但系个冬瓜太大啊，所以蒸唔到冬瓜粥。于是乎咧，就我阿妈嚟将佢切咗佢啦，就做呢一个冬瓜汤。 冬瓜汤， 冬瓜煲呢一个系啦，煲呢个排骨啦。另外咧，佢就咧啊，有个几得意嘅整法嘅。佢咧就攞住啲冬瓜之后咧，就将佢切咗做一片片啦，厚厚地嘅一片片。跟住咧就揀嗰啲炸粉咧，就拎佢炸。系啊， 炸冬瓜。 系啊，我都我寻日。系啊，我寻日先第一次食。 哇，犀利喎！佢咩都攞炸。 系咯，就嚟我都俾佢炸埋。 好香口啊，可能。 跟住咧，炸完之后咧，佢再搽少少咧茄汁喺面。 嗯。 我个仔系啊，我睇落去，唔知佢有冇听？我睇落去咧，真系好古怪。我望一望佢，食唔食得噶？ 系啊。 但系咧，我侧边嗰个仔咧，哇，食到咧，佢想食晒成盘添啊！ 系系，可能香口啊，小朋友。喂，呢个系咪 听落系好中式嘅嘢嚟？ 系啊， 煮法又。 但系又落茄汁喎， 西式喎， 系啦，咁呢个咧都系一个几得意嘅体会。另外咧，仲有一个植物咧，我自己都几中意食嘅，就系呢一个滑潺潺，突然间噏到嘴边，唔记得咗添。呢个 滑潺潺系咪猪乸菜啊？ 唔系，呢个系即系咬落去咧，有啲。好好稠濃稠嘅汁液出嚟嗰只啊，青色嘅泰國好出名嘅，即係俾你雪凍咧，好似超級無敵大電視咁嘅估緊啦，係咪啊，彭爺你而家？ 即係個腦 俾你雪凍咧，點 wasabi 再加少少豉油食嗰啲啊，即係。一條綠色嘅，即係叫 我知 係 邊啲啦， 係咪？係啦，係啦，係我對唔住啊！突然之間噏到嘴邊，個腦唔知做乜嘢，棘住咗喺度。咁啊，總之咧喺呢一個嘅體會上邊咧，我覺得即係如果能夠喺週末週日啊，或者大家平時可能放假嘅時候咧，都有機會親大自然咧，係幾好嘅。咁我可以揾下附近有冇啲農莊啊，咁佢哋又人少少，又有啲農作物可以同你講話啊，都可以收成喎、咁樣。 係都唔好依家啦，係嘛？係都等疫情即系过去之后， 系、啊、不过我听翻咧，有好多即系做农庄嘅朋友，佢哋讲咧，佢哋原本都系会招待啲朋友咧去佢哋农庄嗰度，即系叫做生意收费啦、嗯。不过最近因为疫情关系咧，佢哋反而有另一个头个烦恼就系咩咧？唔系话啲农作物冇人收成啊，系啲农作物收咗之后咧。佢哋太多啊，唔知點算啊！而家咁有啲， 其實你朋友唔係諗住係自己自給自足食㗎嘛？ 我呢個朋友本身係諗住自給自足嘅， 係 啦。不過我又識啲朋友，可能有天台農莊啊，或者出面有啲地嗰啲咧，咁佢哋就會覺得，而家啲農作物原本諗住即係等人哋一家大細去親子遊，不過而家咧啲農作物自己就收曬，唯有自己食咁樣咯。 嗯， 係啦。 咁你又好啦，有一個咁樣嘅經驗。 係啊，呢個經驗真係希望同聽眾分享一下，咁啊有機會咧都大家都親大自。或者试下嗰个冬瓜喺街市见到冬嘅时候炸冬瓜， 试下冬瓜炸完之后落茄汁。 系啊，你想唔想试啊？我可以整俾你食喎，彭爷。 唔使啦，唔使。我其实唔系好接受到太新嘅嘢嘅。 系咩？唔似喎，你个人咁 in 吓。 啊， 好啦，有机会再试其他嘢啦吓。 好，再见， 拜拜。 け出した世の方は行方は未だ不明バリ待って虚しくって止まっちゃったワンワンワン失ったつもりもないが何か足りない気分ちょっと変にハイになってふかし込んだよ人生今日だよどうかしようもう何も考えないよ銀河系の外れとさよなら真実も届こうとさしないからだよでも僕ら手を叩いて笑い合う誰にも知られないままたった一瞬のこのちゃんめきを食べすそう二人でくたばるまでそして幸運は僕らに乗りをまだ行こう誰も追いつけないくらいのスピードで稲妻のように生きてたいだけお前はどうしたい返事はいらないした初速と初受け時は未だ不明邪魔くさくてイラついて迷い込んだニャンニャンニャンここいらで落とした財布誰か見ませんでしたバカみたいについてないめっちゃかしてってハイウェイだ弱いぼもう一丁漫画みたいな喧嘩しようよシャレにならない怖いのやつをお試しってメロなエンディングそれは真相は絶対に裏もの追いかけた途端に見失っちゃうのきっと永遠がどっかにあるんだとさても探し場所も悪くはないでしょう 好彩播呢隻歌啊，米津玄師感電啊，即係俾佢電一電之後，我記得翻頭先 靈感就嚟咗啦。 係啊，講嗰個植物咧，即係話潺潺綠色，秋葵啊， 係秋葵啊， 因為喺嗰個農莊嗰度咧都有秋葵，咁啊又摘咗啲翻去，就正如頭先阿 O 所講啦，就冰鎮， 系冰鎮， 跟住咧就 wasabi， 系啦，啊正啊，消暑又健康啊，又可以食得飽，咁啊幾好啊嚇咁啊！呢、这个时候当然要啊，晨光 morning call 咧。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在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二玲， 二玲早晨。 早晨，晚 饭嘅 好，早晨。 早晨 啊，欧仔度啊，系啊，你打电话上嚟咧，我知道系你个侄孙生日啊，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佢几大啊？今年 三岁 。佢系今日正咗生日啦。今日正咗啦。 系啊。 哎哟，你系本身同佢一起住定系要？ 唔系，佢住深井 嘅。哦，住深井嗰边系，咁即系你咪住深井。 咁啊，仲有咧，系仲有就下星期一17号咧，就我生日。 哦，你自己生日啦？ 哦，生日快乐！ 系啊，系啊，咁啊，仲有咧，21号咧就我家姐生日。 你家姐生日，家姐叫咩名啊？ 系啊，系 宝心啊， 宝心啊。 系， 都生日快乐啦，系啦。 喂，咁呢个侄孙叫咩名啊？头先讲话，喂，今日生日。 子瑜啊， 子瑜，哇，好有 子瑜啊， 子 瑜，姓周噶， 周子 瑜。唔 子瑜都系一个好优雅嘅名嚟噶，系咪啊？ 系啦，咁姓伍嘅。 子瑜 系啦，嗱咁啊，既然咧。既然佢就正日生日啦，不过即系疫情底下啦，咁又冇得同佢庆祝啦，系嘛？咁你谂住点样表达你锡佢嘅关怀爱心咧吓？ 系啦，喺大电波讲下啦， 系啊。 祝佢快高长大啦，活泼可爱啦，开开心心。 咁啊，同埋身体健康近排。咁啊，而咧，我知道你下个礼拜你都生日啦。咁啊，我同小白咧都祝你身体健康，日日都 happy happy。咁啊，疫情快啲过，跟住咧同啲 friend 可以咧去下行山、游山玩水，咁啊饮下茶，好唔好啊？ 啱啊！仲 有咩？打牌啊，系咪啊？ 打牌 打牌。 而家网上打住先啦，而家 系手痕啊！依家喂，大佬啲麻雀虫咬到只手咧，就甩皮噶啦，仲打嘅话系咪啊？ 系啊， 大家即系同啲 friend 茶余饭后都系讲紧呢啲话题。 系啊， 唔知你啊，我啊都想同啲 friend 打下边炉啊！ 我成日都话咧，即系香港人当呢个疫情过后之后咧，哇，嗰个开心嘅点啊，去到咧就系可能大玩三日三夜添啊！ 系啊，咁 啊，太耐啦。 系啊，真系啊，系啊，明白啊，咁啊，大家呢个时间咧都要齐心啲，同心抗疫啊， 系啦， 咁啊， 越齐心抗疫咧，跟住就可以越快啲即系整走呢个疫症。 系啦，咁个早上咧，大首好有活力、好有生命力嘅作品俾你听下啦，几位靓仔都会出嚟噶，唔知几位，有十几位啊吓，咁有 Mira 嘅作品啊，多谢你， 多谢 燕玲，拜拜， 拜拜。Everybody stay up and get down. Tell me, 有半秒理性跳进雪柜里，清醒冷静。十万度摄氏诱发的火喷喷邀请，不懂反应。爱你要压上性命，还是轻？加速变化，融化变转不变。今晚估计不会停，有射线炮要破碎我颈，要头发变作声。爱够那个意界满，你说最近嫌衫裤太闷，欲望被超高温处理，沸腾了血管，再插热气管，氧气与氧气兑换，还未圆满，摸黑探索路，放心把你叫唤，找到天边的门，爱到发尾烫了也不管，来承认我喜欢。想象最爱这样，有得我爱情里灯早一，明明幻象非常幻象，但我想不小心开一枪。哇，真系好热辣辣啊！听到咧 Mira 嘅作品啊 ，Ignited 啊，系有哇酷热天气警告咧已经生效啊， 三字头啦而家 系啊，三字头啊，除咗我哋嘅岁数系三字头啊，咁啊仲系咧啊呢个温度啊都系啊现时气温30度啦，相对湿度咧72%嘅，咁啊大致都系天晴酷热啊，咁啊小心做好防晒。 转头咧就有风骚发活人啦吓，咁啊明天早上晨温第一线再见， 拜拜。